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一个好捻期待嘅，诶，唔系未 开始， 好一个好捻期待嘅七月二号啦，搏击会啦，今日咧就大家万众瞩目嘅系嘛，有两个琴日人民英雄就喺黄竹坑留到唔知日夜嗰两个律师嚟咗啦，一个嚟咗，一个嚟紧啦，咁另外路过 Roger 啦，咁欧谦俾人拉嗰啲咧，一阵间如果嚟讲两句啦，咁另外我带咗个朋友上嚟咧，叫 Eric， 咁咧佢从来卅几年人未上过街，琴日第一日， 卅几年未个位， 未落过街。 咁咧，我啊想一阵间有系统有条理地逐样讲。第一样嘢先咧，其实我想自己发表一下嘅，容许我霸少少咪，因为点解咧？琴日成件事人数唔好讲，个情况唔好讲，其实真系最瞩目、最瞩目一样嘢就系所谓嗰啲勇武派冚唪唥鸠叔，即系呢一样嘢系。 我见到瞓马路啊嘛，系嘛？ 你啊？ 好似黄达瞓马路啊嘛， 哦，慢慢 佢话视乎情况先至去， 慢慢讲吓，即系有一样嘢咧，老老实实系要戒开咗先嘅。例如系咩咧？例如黄毓民，因为点解咧？冇人可以否定佢喺过去二十年为香港做嘅民主运动嘅功劳。例如系咩咧？一手凑大两个政团，虽然两个政团到最后都系咬翻自己春袋。另外一样嘢系一手凑大两只狼狗，又系咬自己春袋嘅人啊，桂思杰啊、马草泥啊，成日嗰啲第三个黄仁达，我就唔知系咪啦。冇人可以喺呢件事上边，即系追究黄毓民二十年前佢究竟做嘅嘢啱唔啱？但系我觉得好可惜，即系究竟我哋识嘅毓民喺边咧？如果你话而家香港唔再系一个你认识嘅香港，我想问下大家，呢、這个黄毓民系咪你认识嗰个黄毓民？我16岁听佢，有几多个人喺收音机面前系同佢做嘅节目咧？我小弟试过一次啦。个问题系你识佢嗰时意气凛然，文史哲理样样都齐，样样都精，从来冇谂过佢可以变成今日咁。喂，嗰张相个 post 好靓啦，系嘛？你有冇八条女陪你睇波？阿当娜睇咁耐波，有冇八条女陪你睇波？ 八条仔或者 我有八条女， 八条胸肌大嗰啲，啜啜声嗰啲系咪啊？哇，大佬艳福无边，仲要加埋阿雪雪雪， 好唔开心。我度花生晒一杯都冇八条女同我睇波。 头先嗰八条女系冇计龙雪噶，即系计埋龙雪， 有龙雪到啊，大佬。 嗰个系第九条啦，已经嗰个要计个半吓，因为重量嚟计， 两个啦，大佬。 真系衰啊！ 喂，一个香港。三年前你叫做民主之父，我都冇人会反对。即系当然有啲人打从骨子里就唔鍾意黄毓民呢个人。几多人民力量嘅人系因为黄毓民先行出嚟，包括我在内。今日我就自己做咗个反省，做咗个忏悔啦。喂，究竟我哋相信嘅黄毓民喺边度呢？从前佢话俾我听何俊仁系好锡身㗎喎。从前佢又话俾我听陶君衡又好锡身㗎喎。原来陶鸠侯咪俾人拉咗啦，原来琴日剃头亦都俾人拉咗。解啊，拉咗好多个， 佢都伤噶，佢琴日都 即系包括埋佢太太啦，系嘛，左交之王啦。但系问题就系个个俾人拉嘅，竟然黄毓民就去咗将军澳讲波，揽住16只波就讲另外一只。哇！我真 系另一只啫 。我真系无言、啊，大佬。即系老实讲，有啲人咧，你闹亦都冇意思。系嘛？即系大家后生累累，你闹佢老人家亦都冇乜意思。边个有资格闹黄毓民呢？黄杨达令计呢只狗贼一间先招呼。喂，到底而家香港咁嘅时势，你作为一个香港民主运动嘅支持者，你作为一个激进派嘅所谓叫精神领袖，你喺议会入边掟纸，仲叫人开佢拖啦，打佢啦，陈志全啊，打佢啦，好啊，哇，屌，讲下得噶啦，真系要你勇武嘅时候，啲学生俾人拉嘅时候，你走去讲波。啊，好撚嘢喎！即系我真系，即系原本咧，我度咗呢段 script 之后咧，我系谂住有少少眼泛泪光咁样喊一喊嘅，但系原来讲起咧，原来就真系喊唔出。 咁证明你即系对佢都死晒心，冇乜感觉。 即系都系老老实实。你如果真系系嘛，好似一只热狗嘅贴 post 出嚟，原来佢话唔知几多号又话啊，黄毓民又准备又话留守啦，又话上街又话坐马路啦。喂 ，good，very good， 我放长双眼睇。 你如果有本事吹得翻个三千人一齐喺度等你嘅话，我跟你胜。 七千喎，人哋话 冇七千嘅话，我叫你跟你住，叫你做 Raymond 啦。 嗯， 冇乜所谓噶，我哋呢啲系嘛？我又叫 Raymond， 你又叫 Raymond 啦。喂，你系领袖嚟噶嘛？大佬唔同我啲湿鸠喺度鸠噏啊嘛。我哋已经系呢啲花生湿鸠台，冇人听噶啦。都咁捻多人俾人拉，你咁捻多个大台，你咁捻巴闭，点解冇人俾人拉嘅咧？哦，原来讲到最尾一句就系话，哦，原来事不杀就不可辱，喂，物事可杀就不可辱，我哋最未到最后关头就不宜轻言牺牲嘅，咁样样，我其实都赞成嘅。咁但系好坦白讲，即系当你琴日见到个伯伯坐喺啲学生面前，八十岁又动住支拐杖，抬佢走去搵轮椅抬佢走嘅黄毓民，你走咗去广播，我唔明啦，我真系唔明。后生嘅系点样呢？哦。坐马路坐喺循道为你好巴闭嘅，波仔你有冇见到啊？ 有啊， 你形容一下当时嘅情况。 循道为啊，我唔系记错咗，冇，其实 冇啊。我睇咗段片，大概嘅意思咧就系话，当然好巴闭啦，好勇武啦，企喺度啦，揸住支咪啦，噏啦，系咪？真系好似万民景仰咁种嘅，真系当 show 嚟做嘅。段片拍紧咗七分钟，六分五十八秒系影捻住佢交头嘅。佢真係当自己係 star， 哦都唔紧要，你做返少少好戏出嚟睇啦，带住班契弟，带住班靓仔一路，哎打到共产党，打到乜乜乜，哎落地狱点点点，屌啦，哇讲个凶狠真係做个郁闷啊，原来。咁你够够行，你又闹人够行，你自己又唔系够行啊。琴日坐喺度嗰时坐喺度嗰啲学生有边个系义工盟嘅成员呢？我问下。哦唔紧要，你话俾我听。其实喂，我呢个唔系最后关头，我觉得唔系咁易轻易俾人拉，唔紧要。你应承所有人，你唔好咁易闹班学生系契弟就得啦。边捻个话嗰班学生系正棍啊？毛都未出齐系正棍啊！第一个系你啊，交头达，你老尾咁捻巴闭闹啲学生，你自己喺边啊？ 玩紧狗啦， 捻狗， 捻狗啊， 捻唔捻狗都唔够啦。你又话还大陆落嚟嘅蝗虫。你老豆就系一嘅正统嘅蝗虫，你就系咩咧？蝗虫的儿子黄二，自己系叫自己做皇上，黄伦啊叫皇上，嗯，皇上都未够，你系一个契弟嘅黄伦，因为帮过你系契弟，你自己都好契弟。唔知黄杨达，你有冇曾经何时望过块镜，问下自己有冇人无耻得过你自己嘅咧？我相信你自己都真系答唔到啊，大佬，钱你又要晒，威你又攞到尽。帮过你嗰啲系契弟，自己系啱捻晒，人哋系错晒。如果你作为一个激进派嘅支持者，你曾经何时有几时鼓励过香港嘅激进活动？系嘛？李师傅就叫你掟汽油弹，你又掟嚿胶屎，就掟胶番茄。 冇掟到啊！佢话唔小心扇咗出去噶咋？你真系系啊！你更正，你即系你冇屈佢啊！话你听，又冇 扇到咁远。 跟住最后咪就个个都想你两个死，想你两父子，我梗系唔捻想你死啦，大佬！我即系等睇好戏，最好两父子啊，打支揸支 AK-47 冲去立法会杀捻咗个保皇党俾我睇。你巴闭啦，冲入西环，占领西环，占领解放军。诶，我话你咧，我跟你成啦，你又唔敢做，讲就得，讲个凶狠，做嘅郁闷。都未谂计嗰个什么叫叶正淳戴住面具嗰个契弟之中嘅契弟，嗰4%嘅之中嘅4%呢个先巴闭。原来咧，琴晚学生咧就俾一个好嘅机会，俾啲差佬就预演解放预演占中嘅时候，应该用啲咩手段对付啲学生，俾个咁好嘅机会佢哋。喂，系啊，啲学生真系好扑街嘅，屌你咁捻大个机会俾啲差佬练兵，咁不如你叶正淳戴捻住个面具，带7000人冲入解放军营啦，屌你自己又唔捻做，你又自己闹人，我真系服捻你班契弟啫。即系你自己唔要面都唔紧要，你问下你自己父母亲，即系如果生个咁捻契弟嘅仔，你父母亲会唔会闹鸠你咧？真系好捻嘢，你自己讲乜都啱晒，人哋讲咗乜捻嘢都错晒。企喺最安全嘅地方打到共产党就系你班契弟啦，讲就叻，做我真系唔知几时做得到啊！都未讲前嗰排，上个礼拜五，吴亮星通过嗰。财委会通过嗰条法案嗰阵时，成班友仔好似准备开片咁，大家睇到啲片啦，吓喺出边绑捻晒，冚唪唥绑捻住个口罩，冚唪唥蒙捻晒个面嘅，谂住系啊，大佬我哋做嘢啦，冚唪唥戴手套，嚟啊，我冲入去，大佬 劲似睇嗰啲警匪片咧，嗰啲刀手咧， 我真系以为王晶拍啲烂片啊！屌，原来拍烂片就收唔捻到科，因为嗰班人冇捻做嘢， 即系收唔到尾数啦。 即系原来又系，原来你好，哇！原来你好犀，临尾五分钟我都系谂啊，都系唔好冲住啊！不如我哋解散，翻屋企啦！不如，屌咁又得？哎呀，蒙混过关，喂，真系抽水咧！阿鸠头达，我哋真系要学你噶，大佬，抽得咁咧有娱乐性系你先得嘅啫，全个宇宙明唔明啊？加埋你老婆，即系咧，我哋有个俗话咧。要睇人，即系睇一个男人、女人呢两公婆究竟人品系点咧？你即系睇个细路仔就知，你睇佢有冇家教？屌你！你凑班僆仔出嚟，个个净系识得讲粗口闹人。琴日系啊，琴日阿萧生系喺度喺度又念经啊，又巡游啊，又剩啊。咁你嗰班热血公民就喺度指住嚟闹啦。啊，个皇上讲咩咧？哎，乖乖乖，喂，真系当自己嘅大佬啊！乖乖乖，徒孙啊，嗰啲系你契弟啊！ 花果山咁啊，去一去啊！ 你真系当自己乜嘢啊？你真系 近排睇《西游记》多， 你真系睇《西游记》几多？个个都乖乖乖，唔乖又如何咧？ 我都做 TVB 嘅关系，因为捧下《西游记》唱。 哇！你睇下嗰班暴民揽住恩生讲，咪点咧？一个老人家七十几八十岁，你想点咧？到底你又唔系同佢讲道理，你就系识凶人。你一个血气方刚、染捻晒金毛，拦住恩生讲一个白，即系点捻样讲得过去？我唔明白。你讲啊，讲到自己道德如何高尚，讲到几撚大，即係话沟条女返嚟，喂上床啊，唔好啦，我哋谈下情，唔得，我沟你嘅目的就係要上床，而家呢一刻即刻上，唔上你就即係唔撚爱我，唔撚爱我打柒你。呢啲民主就好嘢，你要啦呢啲。 佢好似唔系自己出手，佢叫人打柒佢。 唔系，所以咧， 你嗱，你啊讲得啱啦，Eric 先生，最捻无耻就系话，所有是非都唔系出喺你个口，你精 系啦， 你啲靓啊嘛，你女人啊嘛，阿darling啊嘛，你需要知道我哋花生台几多人当darling系女神。嗱，偷笑嗰啲啊，一定系中意darling，迷恋darling 啊，真系 系嘛，明恋嗰啲啊，心华。我又暗恋系咪？我成日 post 佢啲贴嘅系咪？人哋谷晒胸啊，剪晒平头装嗰啲，我实 post 嘅。 我都系。 喂，咁中意你嘅 darling， 最中意拗是非就系你啲人。我都未讲到所谓热血公民 post 嗰啲乜嘢文，所谓叫做攻击过几多，大家一齐争取民主嘅人，每一个 post， 每一个交都系你哋班人聊嗌嘅。跟住一出嚟就话：，哎，我哋唔好嗌。喂，系你聊嗌先啊，大哥，咁捻中意嗌交。哦，我哋有个监趸啊，唔系 ，sorry， 准监趸啊，唔系，俾人拉啫。 啊，边 度系 监 趸啊？ 被捕人士啊！ 我而家未被告得呀， 告都未告，疑犯未系啊，真系。 好啦，嗱，咁啊 ，solo 嘅嘢闹完啦，原来我真系喊唔出，系咪？ 闹十三分钟，我都唔好意思插嘴。 我写稿啊，真系写咗个哭字喺度嘅，但系问题我哭 我拍唔到胶眼瞓。 系咯， 好啦，啱啱嗱，闹完嗰啲闹完啦，咁咧，我有系统地问。阿 Donna 琴日喺度十六个钟头， 嗯，又唔系呢度，喺嗰度。 我 rephrase 系嘛？你留喺黄竹坑十，喂，琴日出咗嚟十六个钟头，好早啊，已经去咗黄竹坑。你几点 就喺黄竹坑十六个钟咯？ 你几点钟去咗黄竹坑？ 四点前咯。 个程序可唔可以讲解一下你？琴晚做过啲咩咧？ 冇，咪屋企，咪我哋平时都系噶啦，屋企睇电视咯，跟住咪 WhatsApp 咯，跟住就见到，因为其实诶睇电视咧，我哋会睇佢嗰啲 warning， 即系。抹开之期嗰啲咧， 一见到个 sign， 我哋就出动。 我哋就抹第一次唔理嘅，第二次都唔理，第三次我哋开始留意噶啦。其实抹到第三次嗰阵时都已经系两点零咯。咁我哋就开始换衫啦，化妆啦，准备叫的士咯。因为好惨啊！琴日我哋系唔知道佢哋去边啊， 嗯， 即系唔知以前可能都会知道，即系大致都系嗰两间差馆嘅啫。但系今次消息传系啦，北港即系佢几间啦。但系今次系喺黄竹坑，真系未试过去黄竹坑。 因为嗰度地方大啊嘛， 香港仔 即系嗰个剧， 香港仔隧道出咗第一 海洋公园， 海洋公园 隔篱 咁远， 系啊，嗰个摊位够大啊嘛， 喺度包。 系啊，咁诶，好彩我哋打到俾何俊仁、啊， 佢系差唔多第一个俾人拉嘅， 佢系第一批， 系咯， 即系其实佢平时唔听电话嘅，唔知 点解你会听打到俾何俊仁咁犀利？佢其实上咗警车， 你检讨下啦，白鸽，人哋啲咩阶段，你啲咩阶段啊？你啲直线电话即刻打俾何俊仁听噶嘛？你哋啲中位打边个？ 唔系个问题系我上咗警车。 啲警察係禁止我哋用手提電話㗎。我隔離嗰度有個應該都係啲學聯嘅朋友啦。佢呢一上個車呢。 你係同一架車㗎先。 梗係唔係啦。我見到你好開心喎，自己喺度影自己，又喺度見到陶君同嗰啲自拍咁樣港女咁樣。咁跟住又見到嗰啲李卓人啲老炭咁啊，嗌喺度，跟住隔離 有咩有成啊？ 歐生，我想請上嚟講下經驗啫。你唔係諗住撩交嗌啊嘛？ 唔係，佢哋喺度咁， 你幫我笑鳩人先 啦。你幫我笑鳩人啊？ 唔係咯，你好靚啊，你 亂 白 事喺度撩交嗌啊？佢嗱唔係喺呢度，你見到咧唔同車咧，佢又唔同，即係佢哋唔同 嘅 待遇同唔同嘅。咁我哋架車咧，其實就完全禁止我哋用手提電話嘅。我記得咧，好即係好得意就話，成扎人都去上。车咁跟住我隔篱有个应该都系啲学联朋友，佢话揞个电话出嚟揿，哎咁犀利咁样，跟住唔够五秒啊，已经后边你做咩我开电话嚟揿咁样，嗰啲警员就已经喺度指佢嚟话， 佢够唔够胆搏？ 你而家系你话你而家俾人拘捕啊 ！So what do you want？ 删咗个电话去啦，咁总之嗰阵时就吓到删咗。 我想问一下咧，俾人拉唔系可以打电话嘅咩？我可以求救㗎嘛，即係我可以话俾阿媽聽，阿媽我俾人拉咗。 唔係，你就要喺佢即係话俾警察聽你打俾邊個囉。 即係你係可以。 你即係 arrest 咗你就冇咗自由㗎嘛，基本上。 喔、oh, ,ok,ok。 哇喂戰友。 勁到 啊！咁 但係總之你見到唔同嘅警車咧，佢哋嗰個做法係有唔同嘅待遇嘅。你見到係咪嚟咗呢啲位 置？好啊！ 咁、我唔知你陣今晚即係會唔會探討 下 啦？ 你喺裏面嘅待遇咧，當然係 啦， 你 嘅待遇都好多唔同嘅。 Mr. Pigeon 定啲嚟，我同阿當娜講完先。好啦，你打完啦。 其實平時咧，何俊仁真係唔聽電話嘅，老老實實真係唔聽嘅。我都係試下嘅啫，因為大家真係喂大佬搭的士都要知去邊噶嘛。啊，佢又聽電話喎，跟住佢咪就係講咯，佢就即係我何老師你去邊啊咁，跟住學堂我聽聞咁樣咯，嗰邊學堂啊咁咯。跟住就問隔離嗰個去邊只咁，跟住 去邊只仲飲嘢啊嘛，好似佢樣，想飲嘢啊嘛。 唔知啊，黃竹坑啩，睇邊啲司令指揮官咯，咁樣咯。咁我哋其實之前都同啲四方嗰度，唔係四方， 係你自己爆啦， 你講啦，你講啦。 Sorry， 周圍去爆， 周圍去爆， 周圍爆。咁都知道咧，黃竹坑清咗場，即係清靚咗個場，咁都知道其實都十成八九噶啦，但係會唔會開多一兩個站啫？咁囉咁後尾三點五十幾分再打俾何俊仁又聽電話喎，佢跟住佢話喂到步啦到步啦黃竹坑啦咁囉，咁我哋好似 flip 咁去 四方 嘅人就係、是、咁樣呢，我哋就去黃竹坑啦。 咁你去到黃竹坑即係個待遇係點呢？你係咪直接喂我去搵何俊仁？ 唔係，其實我哋跟住咪等囉，因為其實 suppose 見啲人嘅，同佢哋講解下咩權利呀啲啲都得啦咁樣囉。結果我哋係 5.9 先至可以見到第一批。 5.9? 你見我哋嗰陣時好似已經係6點半到係 6.4 係啦。 係啦， 差唔多 咗。之前已經見過你一次㗎啦，佢哋5點幾去個批律師係嘛？ 唔係，佢哋係我哋 5.9 係至到八點係見咗三批啫。 嗯 咁啊，何俊仁嗰啲就阿土係第一批。 係啊係啊係啊。 跟住歐瑞軒第二批，跟住仲有第三批就好三面口嘅。 哦 就係咁囉。咁但係呢三批一見完之後呢，一跳到12:01先至俾我哋。 一點差唔多一點。 哇真係死㗎嗰即係。 係啦，點解可以忽然唔俾你見嘅呢？同埋好得意㗎喎，跟住又嚟咗其他，因為後尾我見到律師團隊增援越嚟越多啦，咁唔同方面嘅律師團隊嚟到，咁後尾呢我見因為阿 Linda 呢我見到佢咁啱我。 邊個 Linda？ Linda 阿黃瑞雄啊。 大 壮啊，即系阿谭俊贤嗰个老婆， 阿后生都试过领嘢被拘捕噶， 系冇错， 有案底咁样。 有啊，佢有做学生组织嘅时候俾人告过袭警嘅，咁但系因为 而家做咗大壮， 唔系咁大律师公会话佢嗰个罪名唔系牵涉诚信啊嘛，所以其实有一个 名咯，都系咯， 执业啊嘛， 即系唔系 dishonest 嘅嘢。 继续讲，继续， 即系话 唔系，唔好咁讲。 唔系，我觉得呢一点系可以继续探讨，就系话究竟 佢俾 留翻俾你火烧万世拳，慢慢担保。你讲翻琴晚个，唔好差到咁开。Mr. Pigeon， 唔系，但我想搞清楚点， 就系 你有系啊，你有好多律师团队去到嗰度，即系都希望见到啲示威者，其实亦都见唔晒。我知道你哋啱啱啊，即系文律师都喺度讲话见 太多名， 唔好讲太多名， 千祈唔好开名， 尤其是俾人拉嗰啲，尤其是俾人拉嗰啲。 系咁啊，但系唔紧要，即系话有好多团队其实见咗好耐，咁啊，但系都见唔晒，但系咧我哋系永远唔知道佢点样安排，我哋系永远唔知佢点样安排见边个啊！ 你唔好话你哋啊，我哋同俾人困住一样，我哋律师去到， 我哋都好似俾人哋禁锢咗。 头先我哋坐间房咧，同你坐间房完全一样， 系一样喺隔篱。 跟住你 detention room， 咁我哋 room one， 咁我哋咧就几粒钟。 我应该系 room two。 阿 Donna 去讲个电话。嗰差人點同佢講嘢？喂，你去邊啊？ 我嚇到我真係坐翻低。 跟住咧，跟住我哋啲人嘈咯。 你真係覺得自己電聽唔緊啊？ 唔係，其實我嗰時未遇。 跟住 我，其實嗰時咧，我係喺個地方係收唔到電話，即係收唔到電話。我想行出去嗰個外邊。 呼喝你啊！ 喂，去邊啊？咁樣咯。跟住我係驚。 你嚇嚇啦，你回一回啦。咁我哋嗰啲冷靜啲嘅就問啦。喂，點解電話都唔講得？ 聽 我又冇問下啫咁樣。 問我啫嘛。 即係好似我哋都係好似反咁嘅，基本上係同大家一樣，即 係 同地區部一樣。 同埋其實本來我哋就諗住係有其實有幾個都有首先五六個嘅，即係朝頭早啊，唔係九個添，可唔可以去到？我哋諗住係幾間房一齊做噶嘛，大佬五百幾人啊，大佬咪即係做到天光咩？即係幾間房一齊開，間間房譬如 brief 三十個，咁你好快幾輪咪完曬咯。 但你最後唔成功噶嘛？ 唔成功，我哋話喺度抄緊下邊都記緊啲資料啊，又話好多人啊，我哋人手唔夠啊。咁樣咯， 係啊， 跟住安排緊啦，朋友，你哋見住先，一批一批一批一批嚟咁。 我哋初八點幾嗰批去到咧，就係、是、坐喺 canteen 度等嘅，咁就趁機會食咗少嘢啦。 我見到你後面好多差佬食緊嘢。 咁咧就 第二批 第二批我哋第二批。 係咯，我哋 食糯米雞嘛。 我唔知點解你哋咁講糯米雞都冇喎，我食咗 佢。我都係睇翻網話，即係嗰啲被捕人士就唔食得嘢，跟住嗰啲差佬喺佢哋面前食糯米雞好衰。 佢喺正我哋後面食糯米雞嘅，我係見到佢捧糯米雞 咗啦，已經 係。 我哋食 咁我就冇同佢哋共享糯米雞，即係我哋冇得食啦。但係後面 你唔 係 咁煙韌，想同佢共享一隻糯米雞啊，貓生。 唔係個女警去攞糯米雞， 總之咖喱雞呢個情況。一阵冇耐咧，我就俾人叫咗去六口供啦，系啦。但系即系呢个情况系有喺度嘅， 唔系、应该都系差别对待呢、這个，因为咧 你做咩六口供啊你？ 我系要落口供噶嘛， 佢俾人拉啊，先生， 我系俾人拉噶嘛， 唔系 俾人告两条罪。 但系咧， 有一部分人我哋知系有落口供啊。但大部分如果是純粹參與嗰啲係冇落過口供， 係冇錯，警告信啊嘛。 係，我諗逢揸個麥咁，你肯定有啦，咁就一定係會做你噶啦，即係一定係同你落品啦。 認得你乜頭啊嘛，歐生， 有區員有姓啦。 佢哋揀嘅，基本上係揀啲有名有姓嗰啲嚟做嘅。 同埋學聯咯，係咯，學聯好似話有成三十幾個人都係類似嘅情況。 咁基本上。個情況就係你哋去到就係一味喺度等喺 detention room 嗰度等，咁佢又一味喺度耍 Q 你，就話俾你聽等下啦，安排緊啦，等下啦，安排緊啦。咁基本上兩邊有一個乾等，律師有律師等，俾人扣留嗰啲俾人扣留等。 我哋等咗一朝早咯，我都係唔知道發生咩事。其實我同埋黃浩明、同埋鄭思律、同埋許志峰咧，其實我哋係被隔離咗一間房嘅，就係喺呢個 detention room two， 可能就喺隔離。 係係，我喺隔離房，我哋喺隔離房，我哋喺隔離房。 唔係，我哋又佢又喺隔離，佢又喺另外一間房嘅，即係立法會員有自己一間房咁樣嘅。咁啊，總之咧，大家喺度等。咁後屘我哋其實最初咧，因為太攰啦，八點幾鐘嘅時候咧，入到去間房之後，我哋都唔理佢自己喺度瞓啊。咁瞓下覺得都瞓唔到，因為你坐喺度瞓鬼咩？咁跟住瞓下，後屘覺得即係由八點幾到就嚟十點，唔對路啦。喂，你都唔知道下一步做咩，同埋嗰啲本來跟你啲 CID 全部走曬，換曬軍裝入嚟，都話唔到事嘅。咁後屘咧。阿黄浩明同埋许志峰又火滚啦，阵时喺度话：喂，你下一步你其实谂住做咩嘅？因为阿黄浩明嗰啲拉惯噶嘛，佢好熟噶啦，佢就话：咁佢梗系熟啦，系啦。咁啊， 你都就系熟噶啦，欧生。 唔系话啊，系啦。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咁啊，阿黄浩明，即系阿黄浩明，佢就话：喂，冇理由啊！录完口供，你影相打指模保释。就走得㗎啦，好快就應該走得㗎啦。咁佢仲要好樂觀，最初喺度，八九點走得㗎啦。 走鬼道咩？ 边个话八九点走得？ 几粒钟？ 阿黄浩明佢 自己 project， 佢会预计，因为嗰阵时啱啱录完口供咧，就八点二到嘅啫。我哋八点二，咁你落去，如果你继续咁样做落去，好快搞掂啫。咁结果一即系自己喺度成班人喺度瞓觉，瞓到成十点，跟住即系瞓下醒下啦。咁都好似冇进一步消息嘅，跟住就开始班人喺度嘈啦，同埋我哋亦都喺度嘈啊！喂，我哋讲咗咁耐，你一系就快啲放我哋出去。你唔快啲放我哋出去咧，咁唔该你俾个早餐我食。 嗯， 咁搞成朝咧都系冇早餐食嘅。 我推下水都冇杯，即系我哋见咗好多个。 结果佢哋成班人闹咧， 唔系啊，一啲啲人嘅咋。阿土话有得食噶，不过好难食咯。 佢食咩啊？ 唔知道、啊、就讲话 佢几点食先。嗱， 我哋 冇 详细 问，咁喺即系花生台个 chat group 度，我哋即系问佢，喂，咁你有冇食嘢啊？土话即系搞成晚啊，咁佢急又喺度玩电话，咁我因为我哋都叫佢快啲休息啦，咁样，跟住又讲翻今朝啲嘢啊，剩啊咁样，咁但系佢自己就话诶，佢、有食嘢嘅，就同即系可能其他人讲啲早餐，佢话唔知道啊，系咯，时间到啦，系咪未休息一阵啊？ 啊，咁咪休息一阵啦，阿波长哥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我都有啲。 第二節翻到嚟咧，我想跟進一下咧。頭先我哋啱啱離開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就講緊係咪拉人嘅情況。因為我見到阿歐先生咧，琴日俾人拉嘅時候咧，有個嗰邊過嚟嘅，你知唔知？ 杜振豪，你意思？ 我諗係，因為我冇一個疏水。 哦，你話咪臉面嗰、那個？ 臉面嗰、那個 係 啊、 我隔離嗰個杜振豪嚟嘅，咁佢係俾人臉面。 點解咧？ 咁我係親眼目睹佢係真係俾人咁樣臉面。 因為嗱。如果我是一个完全不知情的人，我见到幅咁嘅相咧，我就第一个幻想就是会唔会你喺度同差人吐口水？ 我绝对冇见到啲咁嘅嘢。 点会啊？ 嗱，但系咧，我都要讲咧，其实警察用佢武力咧系相对嘅。咁、例如话如果你好合作，你好快又俾佢拖走咧，佢就唔会对你用咁多呢啲唔同咩揿你呢度整软你咁嗰啲，咁佢唔会用咁多武力嘅。咁但系阿杜振豪咧。其實係一個好認真地去處理呢、這個即係警方備台嘅一個人嚟嘅。咁因為我同喺正隔離啦。咁通常咧，示威者中間咧就會自己即係兩隻手鎖住啦。咁、你喺幅圖都見到我哋都鎖住。我直成係攬住後面嗰、那個舞台後面咧有條鐵咧，然後再鎖住咁樣，即係兩層咁樣啦，係啦。咁啊，唔系诶，得啦，系啦，你中意讲咩就讲咩啦。咁啊， 唔得，我真系好闷啊。 咁啊，但系， 我真系闷到死。 咁啊，但系阿杜振豪咧系唔到佢冇办法即系松手嗰刻咧，佢都唔会放手嘅。咁结果咧，其实警方系对佢用好多武力，我见到佢系好用力咁扯佢。亦都用咗好多方法，唔知捻呢度又整嗰度咁样咁嚟到去。 做咩你哋唔放软手脚俾佢抬啫？ 咁 你知唔知越反抗越即系越痛 噶？杜振豪概念就系没有抗争，哪有改变啊？ 民主书院非暴力抗争训练嘅讲法，即系你要你 没有牺牲， 因为我礼拜日我就有去嘅， 哪有改变？ 即系如果即系嗱，根据阿土嘅讲法就系话咧，如果你即系佢系拉你嘅时候，咁但系你又唔锁上手啊，跟住佢抬你，你自己行出去咧。其实你做啲嘢就冇意思嘅，因为你加大唔到警察去清场。 佢咪就系最伤嗰个咯，差唔多阿土。 咁你同阿土嗰人反应 嗱，我冇嗱，坦白讲咧，我冇阿杜振豪做得咁劲嘅，因为佢其实由头到尾咧都系完全系一个不合作嘅做法嚟嘅。咁、我咧我都系不合作，即系总之佢去到我拉我嘅时候咧，我都即系唔俾佢拉。咁同埋一定要佢咧。系即系抬齐我嘅四肢咁先至嚟到去抬我上车啦。咁但系去到有个位咧，其实佢系会放你落地，话你可唔可以自己行上旅游车嘅？咁我自己我觉得其实已经冇乜大分别啦。我最后系我自己即系俾佢耍手身，然后就行咗上旅游车咁样。 唔系手身有冇嗨到啲咩？ 有冇系啦？ 有啲人 系啊，有幅相 嗨嘢啦。 嗱，我冇嘅系啦。 你照下你个样，你梗系冇啦。因为咧，因为我见到。 俾位你自己喺度讲咧，喺度入。 唔系，我系想讲紧有一幅相咧，就好似有个女嘅示威者就揿住个旅游巴，但系后边同佢手伸嗰个咧，我就司仪嗰个唔系一个女警，因为揿住佢两个嘅咧，我就勉强睇到嗰两个真系女警系揿住佢两只手两边，但系手伸嗰个咧，我真系唔系好肯定。 唔系，同埋手伸都应该要即系解释点解要手你身噶嘛，系嘛？即系佢屈你嗰啲，我怀疑你有即系非法嘅物品喺身，咁都要。 唔系，其实佢系已经扫下上身嘅啫。 唔系，我见到抄喎直头。 我唔知，唔系，其实而家啲女警真系几处男仔。我今日去厕所咧，几下咧。 你惊你自己去厕所？去错厕所。 我出嚟，我以为去咗男厕，我出嚟死啦！望一望先。 嗰个可能系你嘅问题啫。 去错。 唔系，真系好短头发咯。嗰啲而家 你真系去错咗男厕。 系咯，我都怀疑你真系去 错。黐线。 佢又可能觉得 今日 Donna 做咗好多嘢，即系佢系简直系中央嘅处理系统一样，攞低地下都惊吓， 唔 该 喺 走， 唔该喺走廊有警员话：喂，你想去边啊？乜佢可能就系喺厕所度见到你。 唔系，我哋轻松一下，因为大家即系琴日两个咧都好辛苦啦。即系如果而家再好 intense 咁去再讲个话题咧，我就觉得即系对你两个人就好唔公道，好唔人道，即系令到你两个做好 intense 咁锁死嗰种负面嘅情绪。所以我就尽量想即系俾阿派胶啊派多啲胶，大家宽容少少咯啲气氛，系嘛？ 非常之不犀利啊！ 好啦，嗱，咁即系琴日拉嘅。我发现到一样嘢， 好见到我即系话，琴日阿根廷输波， 你又想讲个 game 系嘛？我系啦，我系输死啊！ 你仲好讲，你哋个个人都唔过一万分，得我系过一万分，即系袁家 朱上就系过啦，九千六啦。 你哋个个人就原来一开始一毫子都唔买咧，个个就原来最高分嘅。咁当然除咗。即我啦，系咪？ 朱常九千六啦， 我好勇敢咁买噶。 输到得啦，啲人都唔知边度变啲八千一万出嚟赌嘅。负咗分嘅，明明都可以落到八千蚊住，咪八千蚊。 唔系，嗰啲差太远，容后再讲啦。咁大概就讲咗，琴日你哋俾人拉，或者去咗黄竹坑嘅时候啦。咁我再回带回多啲啦，琴日嘅游行啦。即我想从几个角度去睇嘅，我想从一个未去过游行嘅。即系嘅參與者嘅角度去講講嗱，咁 Eric 你咁耐以嚟都未去過遊行嘅，咁咧即系其實呢一兩年咧，其實我哋自己圍內即系由細玩到大啲朋友咧，都已經係一個 WhatsApp 話喂，樂文你今年去唔去遊行啊？咁即系其實老老實實啦，即系其實有啲去到怕嘅啦，老老實實，即系因為我其實去得多嘅人已經好明白，你無論人多人少好，除咗你話零三七一個年，真係好一個好清楚嘅訴求，我哋反廿三，我係真係要佢撤回廿三嘅。咁除咗嗰年嘅个目标诉求好清晰之外咧，其实其他都系反政府嘅啫，三个字讲晒。咁、那个问题咪就系反完个政府征召倒台咧？其实唔存在呢件事。 今年多啲嘅，今年系有个公民提名嘅议题喺度， 少少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哋啲去到惯嘅人，我哋就会知个游行究竟为咗乜咯。咁所以其实我哋最游行所有发生嘅嘢咧， 为咩？ 其实真冇乜为。 你都发现啦， 即系唔系话唔应该出嚟？而係話你真係我哋所講嘅即係一個社運嘅戰線，究竟你條戰線 set 喺邊？如果你嘅叫價就好似黃仁達咁，我係共產黨倒台，咁屌你做乜撚嘢都唔會倒台咧，共產黨。讲 你 都系讲，喐你又唔肯喐，系啊，即系你念力对捻住佢，共产党倒台落地狱，咁佢落地狱噶啦。即系除咗嗰啲唔讲啊，咁即系你 又玩念力， 讲都讲咁耐， 咪咯， 唔系咁 Eric， 你琴日。个感觉点啊？即系以第一次上到街卖空巷， 你咪真系维园出发先。 系嗱，我琴日已经提醒咗佢啊，喺花生谷有个 哇 咁唔好咁讲， 已经琴日好多人自杀啦。我 出 到 一度话 你 阵间犀利， 已经琴日好多人自杀啦，唔好加多你一个。 哇！真系里边真三个钟头都出发唔到，你真系 我哋咧人力长期行队尾咧，我未见过系七点半都出唔到维园嘅。 我换个角度讲，咁我 好 Q 多人， 唔系你又急。咪真系真系好 惨！你想讲急屎啊？ 我琴日第一次去啦，咁我去之前我已经问咗阿 Raymond， 我话喂，点样去啊？我话我连维园点样去我都唔识。 佢系连喺边个口入，喺边度出发，佢都未知。 我 系 真系，我净系知嗰度系维园， 同埋佢系 行过，我 系 从来都 一个人行啊！即系有啲人系即系去游行，谂住喂 即系 gathering 啦，同几个朋友去吹下水啊，即系觉得自己冇去过，不如同啲朋友去玩下啦。 有压力噶，即系有人问我：喂，你会唔会出去？我梗系会去啦。 喂，喺我心目中，你觉得应该去嘅你就去。 喂，连俾啲平时唔关心政治嘅人都问我：喂，你听日会唔会去啊？我梗 系 会啦。 你只觉得唔应该去嘅就唔好去。你就唔好问我去唔去，你问我喺边度，喺边度等。喂 ，sorry， 我听日去做嘅嘢唔同你。你去跟队行，我从来都唔系好跟队行嘅，我又唔系行人哋条队，系咪？咁。琴日我哋已經係 warn 咗 Eric， 我話喂，老老實實啦。如果你有 70% 憤怒嘅話咧，你喺銅鑼灣接入去；如果你有 50% 憤怒嘅話咧，你喺鵝頸橋接入去好啦。如果你有30%嘅話咧，你不如喺修頓行算啦。修頓行到金鐘一段日子啊。如果你係 100% 憤怒嘅話咧，你又真係應該係即係銅鑼灣逼入去維園，維園兜翻出嚟嘅。但如果你好似我咁啊，200%憤怒咧，唔該你6點鐘。去遮打花園 太早啦，6點鐘，12點鐘差唔多。 原來我講6點鐘咧，原來太早。好啦，咁啊真係唔識死啊！你入咗去啦，咁你點咧一個人？ 咪一個人咪一路行咯。我就聽你講啊，喺灣仔咁一路咁掃落去圍園啦，咁啊入到去喎。哦，我以為啊好多人啦，咁啊哦入到去喎，咁咪入咯。咁啊坐，咁啊企喺度等。咁啊大會其實3點鐘唔夠嘅時候咧，已經喺度話準備出發噶啦。咁我哦咁好啦，咁啊哇唔係喎好曬喎，喂坐下先。坐完一轮之后，4點鐘仲喺度坐，都仲系坐喺度。大佬话龙头行噶啦，我哦咁好啦。咁但系其实嗰阵时我先发现，哇，原来真系好多人系顶唔顺，真系晕啊开始。 系 跟住同埋发现咧，有好多唔知咩嘅党派嘅人咧喺度挑人嘅。 哦， 系 例如咧， 点挑法？ 点挑法？ 真系喺度闹你哋啲人喺度做乜？做乜撚嘢啊？ 哦，即系维园阿伯嗰啲系， 系啦，类似嗰啲咁样嘅嘢啦，即系我屌，做乜撚嘢喺度？死啦！即系嗰啲咁样嘅嘢啦吓。咁我即系咁， 佢冇俾人揼咩？最后 冇啊，因为大会一知道，即系已经私人想拱开佢啊嗰啲咁嘅时候，大会已经有人话即系有人搞事啊，喺边度咁啊，即刻叫斗贼去 赶佢走， 赶佢哋走。 嗯， 咁好啦，咁啊坐，咁啊 DN 我系大约2:30到去到维园。咁我行得出维园门口嗰度闸嘅时候咧，系5:30。 哇， 3個鐘都算快啦， 算早啦。 咁我其实排得好前嘅，因为系5A、5B、4A、4B、3A、3B， 我系排3B 嘅，已经系。咁咁一路排啊，咁5:30出到门口咧。咁其实我觉得好， 你都已经觉得望见家乡啦，终于 即系 可 以，我谂住我可以行啦，即系唔系净系坐喺度，因为嗰阵时已经系落咗一阵大雨，咁啲人都好好嘅。哦，原來真係三唔識七， 遮埋你， 真係企喺隔離，見到你揼曬雨嘅時候，佢話我遮埋你啦。跟住我行前兩步，佢話我佢追翻上嚟，佢話我遮埋你啦，真係，即係見到啲人，哦，真係咁樣， 人間有情， 係啊，即係守望相助，係啊，即係好， 即係我問佢嗰個係仔係女，佢又唔知你有結婚嘅咧， 男仔嚟嘅嗰個， 咁你小心啲啦，後生，咁你小心啲啦。 越差越， 即系越差越。啲人系 O K 嘅，即系唔系好激动啊。咁当然啦，有啲听到啲有激动嘅。咁一路行啦，跟住 交合意。 跟住警察一出维园就 分担责任啊， 就唔俾你行啦。咁你就企，咁啊过马路，咁啊好啦过。跟住去咗过咗中央图书馆冇几耐就企啦，真系企喺度。我谂我嗰度，我记忆之中我数过嘅红绿灯转咗灯10次， 都过唔到， 都系唔放人。 即系你见到前面有位行，但系警察唔放人， 系见唔到嘢噶啦，已经喺前面，系人龙到日冇得再人龙咁噶啦，系全部 block 晒，咁跟住警察系完全封晒，唔俾你哋班人喐，咁我咁啊，即系全部人喺度叫嚣。 维园个门口佢其实封咗好耐，即系我喺喷水池嗰度咧，佢系封咗唔俾人入，跟住要你哋行去海皮嗰边喺草地入，咁后来咧嗰边原来条路都系唔通嘅。咁嗰条队咧系要倒翻转头行翻出嚟嘅，咁结果咧就系成队人困咗喺度，就系唔知做乜。 因为以我所知系你系入经咗草地再放入足球场，足球场再系即系有个 order 咁样先出维园道噶嘛。 嗯， 咁系咯，咁 你去到边度先觉得自己开始真正行得喐而唔使塞人呢？ 哇！真系谂， 我系咪啊？成条路， 我谂去到金钟啦、 啊。 哇， 都系咁嘅咯。 其实都好犀利， 系去到金钟啦、啊。嗱，我喺鹅颈桥 join 你，揾到你啦，见到你啦，系咪？ 哇，咁你都揾到人？ 嗰度就嚟行完噶咯，好似你行到去金钟几点啊？9點未啊？ 九點幾啦，九點 係啦，好夜啦嗰陣， 好勁啊！ 係啊，我同 Raymond 一齊行嘅，因為嗰陣時佢話俾我聽，佢喺邊個位，咁我話哦，我嚟揾你啦， 喺華文喺華文個街檔， 係啦，咁我就揾咗 Raymond， 咁嗰陣時其實你都係仲係見到啲人係膊頭黐膊頭咁喺度咁喺度行。 以即係以往喺我心目中記憶之中最塞得緊要嘅咧，富豪酒店後邊。因为佢要兜两个大弯，跟住出去轩尼斯道，那个弯系塞得最紧要。 我五点半离开维园，我行到出 Sogo 系六点半。 哦，系啊，嗰度系兜，嗰度系兜， 差唔多啦， 个钟。 喂，咁有段小插曲，途中啊有人嗌咪啦，就 系 佢哋佢啲党友啦。 我想问咧，有啲 pigeon 喺度讲得噶系嘛？ 讲得。 咁途中咁喺希慎广场门口啦。咁有啲一个党派嘅民主党嘅人啦，咁咁佢就喺度附和啲人啦，即係话即係 俾人讲 要即係撑自己撑香港啦咁样啦。跟住佢就请咗一位路过嘅人女仔嚟嘅。佢就话喂你有啲咩想讲下咁，跟住佢就俾咗支咪个女仔。个女仔讲咗 repeat 咗一次，讲咗六个字，民主党买香港。民主党买香港。佢 sorry 个卖系 MY 个卖啊，明唔明啊？ 你又得啦， 好嘢，好嘢，哇 ！Man of the man，Man of the man， 我会同阿兴姐讲，你而家你就系护驾有功， 你我哋嘅啱啱四方圆，你又话民主党买个好嘢， 呢啲太旧奇嘛，真系 坐底副主席啊，话俾你听嘅。 你系你选第一啦，你唔会选第二啦。 坐底副主席，唉，真系犀利犀利。 哇，好似琴日嗰一下真系呆咗，因为佢冇谂过人会咁嗌。 佢呆咗定 佢咧？咁啊，我哋都呆啊，咁样跟住话成班喺度继续喺度，成班继续喺度嗌民主党卖香港，跟住即刻抢翻支咪。跟住佢继续讲嘢。 阿当牛，你咪话几耐爱民主党赢咁咩？ 系咪时间加啦？ 继续咧， 咁跟住，咁啊继续喺度向前行，咁啊见到其他唔同嘅，真系有啲都唔识嘅党派嚟，原来有啲咁嘅， 着住咩色嘅先？ 系咪黄色噶？ 系咪黄色嘅先？ 佢之前嗰个唔系，佢隔篱嗰个好似系李卓人，我见到，因为我要影相。 有冇华人民主书院啊？即系包括你唔识嗰啲，包括 华人民主书院有见到 哦，哎、 好 彩！好 耐之后啫，去到鹅颈桥咁。 见到华人书院， 佢有个好大， 唔系有度派教， 唔系啊， 派教皇后， 唔系啊， 我今日见识到多变啊， 唔系啊，其实我最惊喜咧系黄丹做标识。 佢有等身大嘅黄丹嘅样 子，好似有个咁嘅写 为，咩欢迎咩支持香港 嘅，有个一比一嘅黄丹竟然坐咗喺条竹嗰度，系举高两，系起码 一比一， 一比一六七， 够晒本土啦，系嘛，即系本土特色啦，呢个 一比一好卵大个， 即系好似长洲都飘色咁咧，揾啲棍督住个啰柚嗰啲咧，督住个僆仔上嗰啲，但系嗰个唔系个僆仔，系个黄丹嚟。 系咪好本土咧？真系， 我真系觉得好本土。 系啦， 但系嗰个嘢好即系好快唔见人啦。咁你头先琴日见到嗰个系支咪系情况出现咗一次啫，系嘛？ 出现咗一次啫，出现咗。 哦，咁都好啲，冇第二个。 我谂佢唔敢再俾咪人啦，系嘛？ 系啊， 真系 M Y 卖咩？ 我觉得系人嘅问题咯。我其实我都有俾咪人，虽然我想帮民阵做。系啊，其实我咁啱就系喺希慎再前啲个站啫嘛。 系咩？ 系啊，咁最少我俾乜喂你讲咩咁样？咁其实我又俾啲人讲粗口嘅。 咁你 喺度话系啦，嗱，诶，梁振英讲咩啊？扑街咁样，跟住 咁 大声， 咁你检讨下， 啲成真人 估，人哋都唔知系民主党区议员，所以先唔讲民主党买香港。咁有啲失败咧，真系。 唔系啊，佢觉得你系花生台嘅主持， 有个热血嘅阿姐，有热血嘅阿姐认得我啊。 可能人哋即系知道你系火烧万世渠主持，咁即系民主党区议员。 有啊，嗱， 有吹水系， 我无啦啦喺度嗌喊啦，跟住后边大大声火烧万世渠咁样，哇，有呢个， 系咪噶？ 其实呢是是我要讲就是负责帮你推听到的 Hannon。我心谂咩事啊？诶，做咩好？好似俾人打锤咩？后边火烧马西奇咁样，我不是啊？ 喂，可唔可以讲多啲遮打嗰度嗰个集会嗰个情况啊？ 遮打集会唔系我哋讲喎，遮打咗又谂起欧轩喎。 系啊， 唔系我系想之前讲一讲嘢嘅就系话，即系Eric 琴日行完，你其实对佢人数嗰个数目其实真唔关唔关心 嘅？都有少少关心嘅，因为真系好多人。是比我想象，即我冇諗過原來係可以咁多人嘅香港嘅呢度交期到。 嗱，你想唔係你印象之中香港最多人出嚟遊行，你有冇印象啊？零三你冇出過嚟啊？你唔喺香港 嗰陣，我未試過遊行咯。我最多嗰次就係去政總圍坐嘅啫。咁 港事 港事嘅時候，咁嗰次我都覺得啊，都人多嘅喎，咁去啊都多人嘅喎。咁但係今次係我諗話斷百倍咁上嘅啦，係。 但你都冇一个数目字，就係话啊咁多人即係几多人啊冇。 冇，不过一定唔係差佬讲嗰个数字。 即係九万八千六百， 跟住我咪话九万八千六就可以坦满香港岛㗎喎。咁我多一倍坦满香即係成个香港九龙新界都得㗎喎。 喂，但点解你要去游行啊？今年 其实我係。 最主要睇啲民主党唔顺眼啊。 又唔好话睇佢哋唔顺眼嘅。咁 天， 好多好多三计喎， 今朝佢够 好多三计 ，man of the match 啊，真系犀利啊，犀利啊！ 我开始咧，其实咧，民主党个中委组咧，嗰啲我想录啲音咧，去嗰个中委组度。 唔系，当然好多人对你改观咗，你今日即系一个社运律师。 你知唔知今日你啊？ 你而家又喺度帮自己， 即系加埋何俊仁扣分。今日你哋嗰啲 post 系爆 like 到个 post 都过百 like 过百 like， 跟住又话喂，不如欧轩退党啦，喂，不如 Donna 退党啦，几多人 欢迎加入社民联，没有抗争，有改变，人民力量都得。 即系跟住，其实喂，我讲得好公道，咁点解系佢退党，唔系刘慧卿退党？你应该夹住四四方方嗰啲嘛，你都夹住四四方方嗰啲啊嘛，咁大个党点解要俾佢自己安食晒？点解唔系啲后生嘅上啲老嘅？ 佢讲呢嘢之前咧，你主席使唔使同你开会倾噶？系咪唔使噶？ 睇一啲啲啦，有啲有開會講過嘅 WhatsApp 咪得囉。 但係話堅持唔返返珍寶聯呢啲咧， 堅持唔返返珍寶聯。但係佢呢個某程度上都係民主黨入面之前傾過有啲共識嘅。 唔俾你買廣告，唔好講呢啲嘢住。 你唔好講呢啲。 好啦， 廣告。 琴日你覺得完全對人數 冇？唔係都未講，點解出嚟遊行？ 係咪啊？點解出嚟遊行？對民主黨都係 唔係淨係民主黨嘅，只不過係早排阿吳亮星所做嘅事。我覺得係好討厭，好討厭，好討厭。你即係通過，我預咗一定過嘅，冇可能唔過嘅。但係你可以做得好睇好多。你唔係咁樣做法。你而家話俾我聽，就係我係要強姦你，你吹呀、啊？我姿勢都唔撚俾你揀。 但係我覺得萬必嗰下咧，哦，真係睇到我好感動啊！佢咪想俾人趕出去咧，跟住俾嗱，哇！兄姐都 跟住啲人 圍佢咯， 幾驚唔驚翻去？俾阿兄姐算你賬，萬必有乜好睇咁樣啊，大佬！ 即係我對我對白鴿係冇反感啫， 揼錢喎，你 兜條收換下攬錢， 咪就係咯。 即係我對白鴿冇反感啫，唔代表我對四方冇反感，係兩件事，係兩件事。好啦，嗱，咁我想，咁我想问下阿 Roger 啦，即係你哋呢啲行遊行已經係遊到腳臭啦。 系， 咁你对个人数嘅 projection 咁啊点睇咧？ 嗱，即系咁讲啦，即系熟我嘅朋友都知道，即系即系近呢两年都对，都唔系对香港好信任，所以我就即系已经系除咗六四七之后，我已经唔出嚟噶啦，其实。咁但系 你有出嚟睇波 咩啊？ 除咗睇波咯， 系啦，除咗睇波冇错。 原谅佢有时派下胶啦，佢即系抑压咗。 唔紧要，即系适应到。 我 适应到，我都有听下。 应该十几个钟头，佢一定要派胶。 够你啦。 系咯，即系呢个先系真本性咁 ，OK 啊，冇问题啊。但系即系琴日其实我冇乜感觉，其实真系 人多人少 人多喂咁我嗰阵时系即系点讲啊喺社民嘅大大小小嘅嘢都会出嚟啊，跟住礼拜三、礼拜四又开会嗰啲成咁即系嚣张啲讲，即系冇乜大场面未见过啊咁样。咁但系我反而觉得留守嗰度咧，咁系真系都我觉得有几大进步嚟嘅，因为以前讲可能我哋社民连做啲啊唔系我退咗党 ，sorry， 佢哋社民连即系做嗰只留守啊，即系可能去到两三点已经好犀利啊，但系去到八点，我记得应该未试过啦吓。咁但系我觉得你话如果纯粹就个人数嚟讲，我觉得 都唔可以睇到话即係香港人已经觉醒啊成啊，我觉得唔係咁计囉，係睇你平时做啲乜嘛，即係六四七一即係你知都系香港人嘅政治赎罪券嚟㗎啦，即係我平时冇做啦，呢两日即係我就应该做啲嘢就係咁㗎咋嘛，即係听日即係今日7月2号就打回原形㗎啦嗰啲，所以我对个人数又冇乜特别鼓舞咁样囉，其实。 我有啲唔我有啲唔系好同意你呢个讲法，休息一阵返嚟讲。 好啊。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九点半，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嗱，第三节咧， 嚟俾我讲几分钟先好唔好啊？嗱，我琴日应承咗好多人去做保释，咁而家嚟到呢一刻咧，我都好抱歉，仲未做完，因为我哋净系几百人入边见咗200多人啫，仲有 做晒啦。 仲有100多人仲未放出嚟， 唔系25个保释啫嘛。 系有好多人因为即系信息好混乱，大家即系 480， 即系真系希望体谅下。我一个人都收咗好多信息啊，当然更加系收到 我真 收到爆，系几廿人不停 message 我，写400多个名，我未收咗咁多。 我哋冇办法啦，一方面我哋要同差人撑，要同差人撑，又要去见。见完啲人咁即係又唔够瞓啦，咁就搞到即係又见完啲人我哋又冇辦法即刻对返啲名，因为成500多个名，咁我哋都冇辦法，有啲人问我啊边个见咗未，放出嚟未，我冇辦法知道啊，我连见都冇见过佢。 我个个就係、是、喂有冇呢、這个有冇 呢刻都仲未搞完，我哋一间其实仲要做完节目仲要傾下会唔会返黄竹坑。再睇下， 同埋你係幾堆律師見，因為你都唔知隔離嗰堆律師見咗啲咩人。係 啊，係啊，所以就 永遠都係一堆啫嘛。 所以希望即係、就是、我應承咗會幫大家嗰啲，即係希望體諒下大家。 最初我冇電腦，唔可以即係 search 咯。我哋真係要人手逐頁睇有冇嗰個名，你知好鬼猛震。 係啊，係啊，咁就係啦。我又想讲呢几样嘢， 分半钟， 哦、好 OK。 唔系，一阵间再留时间俾你讲。即系点解我会唔同意 Roger 咁讲咧？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系将个着眼点摆咗嗰啲人咧，其实系你 quantify 自己嘅努力，因为人咧好麻烦嘅。你要话俾佢听佢考试几多分咧，佢先会知道自己考得好唔好嘅。即系话如果100分里边， 节目都开细会嘅，你哋 唔紧要啦 ，update 下， 唔紧要啦，佢哋 update 下。即系如果你100分里边，你考咗90分咧，你系叫叻；你考咗95分叫叻啲，你考咗98分系叫叻啲。但系如果呢个世界得你一个人考紧试嘅话，你有89分嘅话，你系界定唔到自己好定唔好。呢、這个就呢、這个情况就出现咗喺琴日游行嘅时候。究竟我哋系98,600人啦、啊，定话民阵究竟51,000人啦、 啊？咁如果好似你咁讲，应该系我哋系好低分嘅啫。琴日得 唔系？我觉得大家要向自己嗰个标准去调整一下，因为从来几多人呢老实实系好难做。 你未明晒我个问题啊？即系我意思系，即系就算多人行出去都冇意思，佢哋只会觉得我系7164先出嚟行咧。咁就幫香港做咗好多嘢，啲人 其實唔係7164嘅。如果你日日都有咁嘅遊行咧，我諗都會有好多人 support 嘅。如果當然啦，係自己嘅工作啊、生活容許啦。但係我諗，如果你日日都有咁嘅遊行，只不過嗰兩個日子係相對叫大日子，所以啲人會 support 多啲咁解嘅啫。其他嘅，如果你真係需要有人出嚟行，你有真係一個清晰嘅主題，咁我諗都會有香港人真係 唔係今年係特別多人遊行噶，即係嗰啲人數咯。 所以真係唔知嘛。 你六四七一，你上百黑衣遊行都千百 法律界噶嘛，大佬 係咯，唔係你上一次都係900啫嘛，今次 double 咗1800。你知唔知全港九律師從業員都係得過10000啫？ 哦 ，OK， 其實個 proportion 即係兩成， 即係超過 10%， 即係差唔多兩成咯。 我相信即係大律師，我相信係有九成出嚟添。我相信係，因為基本上我絕大部分認得嘅都好似見到喺度，我都好似見到。 影咗你相啦， 啊，影咗 我抄你牌啊， 抄牌。喂，咁但係其實 Raymond 頭先講話即係要，即係我諗你個意思係話我係要計個成效啊嗰啲成咁樣啦。但我覺得反而呢樣嘢就唔係計人遊行人數度，反而啲人係，反而我覺得係你話攞嚟去稱嗰個留守個成效嗰度呢，咁我反而覺得恰當。即係好多人會話，唉，你即係網上面特別好多人話，唉，即係你和平理性非暴都冇用㗎啦，咁你即係咁你而家又點啊，係咪改變到咩啊，咪俾人稱走，係咪你唔反抗又點啊，你咪俾人稱走。但係個問題係即係你行得出嚟幾年你都知啦，你做社會運動你點樣為之，點樣為之失敗好難 說。其實今次好大進步喎、啊。係 呀，咪所以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呀，依家就係有啲人去散播一種好差嘅風氣，就係、是、啦，就係、是、你做一個行動你一定要一步到位呢，咁先要有效嘅。但个问题即系我哋行出嚟行咗多次， 喂，今次真系好大进步。你系连一啲温和啲嘅、 啊， 例如即系欧生咁样，佢系肯留低抗争呢样嘢要赞。 系啊， 个 问题即系我 你系除非好似叙利亚咁真系揸支枪出嚟嘅啫。 我想讲我今次其实参加抗争，其实某程度上买我几年前嘅一啲单嘅，我系讲过，因为我喺几年前嗰啲倒马路嗰啲，我到最后我系冇选择喺个包围圈入边嘅。呢、 啊、 个我昨晚我系有讲到 个、啊、问题系即系有好多人，即系我觉得呢个都唔，你有几时做做咗啲乜都唔系好紧要，但系啲人要明白一样嘢咯，即系尤其是近呢两年先行出嚟，有啲人即系要明白呢样嘢就系、是、即系唔系话做咗一次占领啊，咁就即系改变咗好多嘢，唔系咁样噶嘛，即系你每一次可能啊嗰次我哋做唔到我哋要嘅目的啦，但系其实我哋有好多正面影响嘅个行动， 每一次加大咗， 系 多咗市民 接受， 但系 而家即系陈 云啊，较为进步嘅方法 啊，黄毓民嗰啲人就系、是、散播呢种嘢嘛，喂，你一次之后你今日占领咗啦，都冇公民提名嘅。咪失敗咯，係咪？因為你唔暴力抗爭嘛，咪失敗咯。但個問題唔係咁樣咯，即係你每一次行動其實我諗冇人會預嘩一定會即係改變到好。 喂，以我有冇試過511個人被人拉先？以我有冇試過喂去到 留守 到今朝早都未清喎、 啊。 其实今次的抗争方式其实比以前真的不同很多啦。 今次很和平，去到最尾就算我哋后面我听返嚟啦，唔关我事，我冇喺度。后面啲人顶住差人嗰啲都系讲緊系喺度唱緊歌，唱緊为谁被发声。即系好和平咁样系可以顶住后面嘅差人唔俾佢入嚟拉人。所以先至成个抗争挨到去八点。 咪囉，即系所以啲人我觉得即系尤其是近呢两年先出嚟啲人真系读下书先啦，系咪？ 唔系，我谂我 conclusive 少少讲一讲。第一样嘢令我好惊奇，亦都令我好惊喜嘅嘢就系何韵诗呢个人。从来都知佢系一个大爱同盟嘅人，从来都知佢系一个同性恋者，又或者佢系比较一个 outspoken 嘅 artist， 但我从来冇想象过佢可以行得前到。琴日基本上有一部分嘅游行系佢带领嘅，例如佢喺企喺大爱同盟嗰个台上边，去为游行嘅人加油都打气啦。个问题就系话，我哋喺面书上面 share 一个 status， 或者我哋发表一则微信，喂，嗰啲嘢对我嚟讲系成本好低嘅嘢，我唔会话喺嗰则。个 status 度我赚到啲乜嘢，又或者因为个 status 我会损失啲咩嘢？何韵诗唔同，佢今次咁高调出嚟撑游行，同埋明哥秋生我唔知啊，即系呢个人系半人半鬼，我真系睇唔通。 仔佢 咪话我唔知，但系问题就系话一个 屋企代表， 一个 artist， 佢要做一件咁嘅事，佢系要 bear 好多风险， 年年都出 噶，唔系呢个问题，你系佢经理人，你够唔够胆俾佢讲一啲咁嘢喺 Facebook？ 你唱片公司 TVB 你唔使去啦，你做娱乐圈你得罪 TVB， 你唔使翻大陆啦， 系咪？你嘅演艺事业死咗八成， 系啊，佢都讲过啦。 好彩佢条女喺台湾，所以佢系一个即系佢，所以佢有条件做有良心嘅人。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有条件唔等于佢要做啊嘛。而佢喺短短一日里边发过好多唔同嘅 status 去为香港人加油，去勉励佢哋，其实间接系支持咗好多本来冇谂住出嚟游行嘅人，又或者对游行已经死心嘅人出翻嚟。因为佢觉得我做呢啲嘢，原来有人 recognize 到，同埋个 recognize 嗰个人系我自己偶像啊嘛。嗰一个无形嘅压，即系嗰个无形嘅鼓励，对好多人嚟讲呢样嘢好紧要噶。例如呢一排叶蕴仪无端默示又做咗明星啦，系嘛？佢又话游行系应该噶，点点点。其实好多唔同，系啊，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艺人咧， 都是在呢一阵子里面 M Club。 系，我想问咩？ 因为佢见到香港系一个咁嘅形势之下，佢系鼓励咗好多人出嚟去发声噶。即系呢一个助力，唔系话之前嗰啲游行系比拟得到噶。第二样嘢就系话，琴日我好开心见到一样嘢就系话，其实近呢几年游行咧，其实都已经有上下半场啦。喺我认知里边，所谓叫上半场就系可能两点钟、三点钟民阵嘅游行，一路由嘟去到可能六七点啦，跟住去到遮打花园，或者去到中联办都好啦，散咗。咁跟住就 after party 啦，咁 after party 就可能系啲人力啊，又或者可能系啲社民连啊，又或者系人民要公民啊，呢度冲下，嗰度撞下，呢度派下乜嘢啊，嗰度就同人推下。但系问题就系话，过去几年每一次出现啲咁嘅情况之下，贵党白鸽都系谴责呢班人噶，即系当然我唔系抽你水， 唔好入佢手， 贵党咯。贵党咯， 我过往几年其实都喺即系啲马路最后个黑 你 阿 Donna 即刻督电话啦， 唔系呢个问题，所以系贵党，唔系你阁下。咁个问题就系话 四方嘅问题。 今年喂，好多人都清楚，学民思潮已经系两日之前已经预告咗，我哋将会参加一个占领行动，嗰、那个行动将会持续到第二日嘅八点钟。咁你当然你就系话。可能你民主党个概念咧就系话，我哋咧就唔会吹鸡帮你叫人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我个消息，我就唔知点解四方可以演绎到就话我哋就唔去啦，我唔支持人去啦，嗰系两句说话嚟嘅，佢对住电视机讲噶。 sorry， 我真系冇睇电视。 我有 嗱，你咪直接唔正确呢个，我唔知你讲边个四方。 我都唔系 咁样 讲。因为其实嗰阵时咧， 虚伪咩？ 佢开完记者会，然后到我同许志 峰讲讲，你俾欧生讲讲。 佢开完记者会，然后到我同许志峰开记者会，我同佢个政治信息咧就完全唔同嘅，因为佢嗰阵时讲话佢话佢咁样讲，佢话喂，我哋带咗好多街坊去游行，如果有啲街坊最后要参加抗争嘅。我哋都唔好理由唔俾佢嘅话， 黐线！我两嘢秒咗佢啦。我哋写文，我哋写文嗰阵时啊，即系大大小小嘅冲击，我哋都同啲人讲清楚，你有啲咩后果，你一定要清楚，你系承担到后果，你先至去啊嘛。佢可以咁做噶嘛？去到 唔系，但我系啱嘅。 即系佢唔相信，问下刘慧卿咁，我吔屎啦。 但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今次我样嘢都喜出望外嘅，就系话本来我冇听过何俊仁系会参加嘅。但佢最后一刻佢係会参加。我係起初望，同埋我以为係得我同许志峰去嘅最后。 另一个 surprise 我见到 Dream Bear。 我以为你话 Bear 去占领。 你我另一个 surprise 咗龙心。 对 呀，我见到龙心去到最后被人拉咗。 喂 ,Dream Bear。 真係龙心系咪真係有去咗？ 有啊。 有。 我哋唔知佢全名，要咪叫佢上嚟嘅。 哇，唔好话 我。呢个你嘅，你要知啊，龙心系有案底嘅。佢哋抽我水冇所谓啊，你阁下我就唔知你点睇噃。 佢抽男人水噶嘛？ 唔系喎， 点知啊？ 啊，你铺话法啦，真系。 唔好乱嚟啊！ 因为琴日咁嘅情况。你话何俊仁只系自告奋勇俾人拉，咁当然阿土啊、盛啊、黎耀宗啊嗰啲啊，即系其实都即系你开始感觉到，就系参加呢个游行嘅上半场同下半场嘅人，开始系冇咗嗰种隔阂啊。 系， 即系话我去咗上半场，我唔会介意下半场发生乜，反正 同你分割。 Exactly， 支持你喺佢隔篱声援你。 Exactly， 呢样嘢先最重要，从来香港未试过。 即系所以你哋参加呢个占领行动，又或者你哋本身系即系身体力行，你推广呢个占领行动都好，即系真系你喂你叫阿四方唔该，即系聆听一下民意啊，大佬。即系当你啲党友，又或者当个主流民意即系咁样去支持一件事嘅时候，你系冇可能姿态上面你系唔赞成嘅，你明唔明啊？ 赞成，第二招咪赞成咯。 我醒一招俾你， 赞成。 即系我醒一招你，喂，刘慧卿， 即 系 今招啊？ 你又唔系 咪你咩咯？ 佢好似有去声援嘅。 系咯，第二招咪赞成咯，转咗啦。 佢喺黄竹坑出边嘛，好似系。 大佬啊，你神咁早，你系琴晚已经高调咁支持呢个行动，你唔系话四方只抽水啊嘛？ 我冇抽啊！ 我真系唔识同你兜啊！ 冇帮咪， 我真系同你兜。 你咁保抗力都醉嘅你真系犀利嘅。 好多政党都我今朝喺度。 系啊，抽水啊！ 其实我哋真系唔知嘅。 唔知道啊，我入边，喂，咩？ 其实我已经醒水啊，我咪已经死啦，系啊，我都冇摆个咪喺我度啦， 我唔识同你兜啊， 真 係 好多。 唔使兜，唔使兜， 唔使兜啊！ 兜民黨啊，講緊 啊，得，是但啦， 好勁喎！ 唔係抽水，我講意思，有喺出 面。我覺得今日拜交合太大爆發啦， 係啊！我呢集一定係炮打先保，我覺得。 哇！真係想咧，臨尾完咗班個獎俾你 ，Man of the Match 嚟真係犀利勁啊！ 首名入球， 唔使 首名之王啦。自己喺度吹嘘自己系首名， 真系 唔系停一停先，停一停先。你好难得有一个咁嘅政治气候，去令到就系话参加叫做或者叫我唔敢用个字叫激烈抗争，系用一种比较 aggressive， 即系打 aggressive， 亦做中文系叫系叫比较进取嘅抗争嘅人，同一班净系参加游行嘅人，佢哋价目开始细嘅时候咧，我真系觉得呢件事开始有得搞，即系好简单一样嘢。琴日见到啲网友就系话，哎，占中生子救咗啦，琴日。我觉得系两睇，我唔系话呢个说话完全错。你话如果琴日占中生子可以掌握到个民气，喺呢一刻即刻我哋宣布占中，呢、這个行动即刻进行啦。我 唔系戴耀廷系成日睇错事噶嘛，真系佢真系比较差啲，即系因为佢系一个文人咧。 佢有嚟黄竹坑啊！ 系， 即系头先你话抽咩嗰啲啊嘛， 佢对于民意嗰、那个掌握系比较差啲。 琴日咁嘅气势啊，你话如果戴耀廷十点钟喺遮打花园，我而家宣布无限期占领遮打花园，我话俾你听，起码两三个人企喺度就唔走。琴日咁嘅情况，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到喺六七点之前呢，佢哋抬人嘅速度係相对地比较慢嘅。即係佢哋可能四个差人走埋抬一个示威者。咁、个问题就係好似阿欧生头先咁讲啦，大家手连手啊都扰攘一轮嘅。呢件事去到差唔多六七点嘅时候，因为我睇住直播嘛。我差唔多六七点嘅时候呢件事进行都快咗好多㗎。因为去到六点半嘅时候，你睇住㗎，跟住新闻报就而家仲有现场仲有200几个人瞓低。你根本计嗰条数就冇可能半钟之前清场。Therefore, 你哋开头定立咗个 target 系一定会完成得到嘅，所以变咗嗰个时间开始加快，就算你点加快都系搣唔到个 deadline。八点钟前啲人就系成功咁占领咗遮打花园。咁、个问题就系话，你啲人既然你要求嘢做得到啦，你知唔知到即系我唔知你有冇睇翻苹果动新闻啦？八点钟嗰时台最后一班人嗰啲人系倒数嘅，即 系 佢真系觉得自己已经系战胜咗嗰件事，即系。而家唔系讲紧政治正确，但系既然你可以坚持得到嗰个时刻，我觉得香港人胜利咗啊！起码就系话， 同意，完全同意。 起码就系话，你当时翻工去到中环地铁站口出嘅人，冇一个人去闹占领咗嗰度遮打花园嘅任何一个示威者。 唔系，其实咧，开头咧嗰啲学生话即系预演占中咧，我都觉得勾勾地嘅，真系觉得，因为即系唔系走火警，冇啲预演噶嘛，系嘛？咁但系即系佢哋做咗呢次之后咧，咁啊，即系其实佢个信息就系话俾你听， 咁发觉原来系勾勾地系自己 嘅，咁样都可以去到八点啊！你多啲人啊，你自己谂下啦。 我相信要挨到八点，其实真系好困难。 系，冇错。唔系，所以话，即系后屘我咪觉得我即系可能我或者有啲人都即系错咗有个睇法，即系佢做咗呢次之后，其实就话俾你啲人。咁少人去到八点，你哋出埋嚟会点样？你自己谂。 其实琴晚有几多人喺遮打？ 起码二三千，我目测所见，即系 二三千人。 捉咗唔少人嘅，点捉咗？ 唔系因为喺马路中心嗰啲，佢先至会拉嘅。佢围起个方阵，即系警方一贯做法，先至会拉嗰阵。 但系究竟用咩方法可以拖到八点咧？其实可唔可以真系讲一讲？ 啊，呢度真系要讲讲嗱，其实。即係大會個主張就係坐低啦，即係歐樂軒咁樣，例如坐低咗俾人拉咗，但係就我哋即係嗰策略上就唔同意嘅。其實我哋聽翻嚟啊，我再長。 其實你喺邊啫？ 嗰陣時個大圖應該俾人拉走曬啦。 咁因為你後面好多人， 早期走曬。 如果係太早坐低咧，係太容易俾佢包起咗咧，就俾佢抬走。 應該走嚟， 我就相信係捱唔到八點嘅。但後面好多人係企咗喺度咧，係例如佢左邊人入嚟，有差人入嚟，佢就去圍住佢，即係好似示威咁趕翻佢走。咁係挡咗几次嘅，咁佢一路都冇去扶嘅，咁亦都佢冇辦法將嗰成几百人围个方阵就拉晒，佢做唔到嘅，咁所以咁样嗰度呢，佢係冇辦法老鼠拉龟冇定埋手，挨咗成几、哦、即係挨咗起码两个钟以上嘅嗰度， 佢亦都唔敢摆铁马喺度拦住你班人，係因为佢咁样拦到你拉，真係拉你哋班人嘅时候，佢根本就要用返好多嘅时间拆返呢一堆嘢，咁佢自己占领咗中环。 喂，呢、這个就係点解我哋一路企后面啲人佢唔肯坐低嗰个原因，因为觉得一坐低就係已经玩完啦。 就係、是、佢一個鐘就會抬走曬你，就已經玩完。所以就大家就覺得唔好坐低，就喺後面擋住後面，因為遮打道有兩頭㗎嘛，頭嗰邊已經封咗啦，就係、是、歐樂軒俾人拉嗰度，嗰度已經係擺曬鐵馬，擺曬差人，但後面又嚟多一隊差人㗎嘛，嗰度佢哋變咗係要頂住佢㗎嘛，唔好俾佢入嚟㗎嘛。咁喺嗰度嗰度咧，其實幫佢壓咗好多時間嘅。咁其實你感覺到差人去到六點嗰陣時咧，好明顯佢係有 借皮嘅，其實 好明顯係有 order， 六點前一定要清場。佢五點係不停咁 warning 叫人走嘅。 嗯。 咁所以就係你，所以個策略咯，我覺得係策略分歧，都唔係原則性。即係坐唔坐低，我覺得其實真係好 純粹係 策略性嘅嘢，我唔覺得係啲咩。咁我就覺得嗱，當中咧有啲人係對於啲人唔肯坐低咧係鬧嘅。我覺得呢樣嘢我唔係幾同意嘅 ，sorry。即係呢，我覺得呢啲係策略嚟嘅，大家要用多啲腦筋咯。我覺得。 喂，佢你喺邊啫？嗰陣時你睇到咁多嘢嘅，你成日哇係咁 WhatsApp 係咁匯報嘅情況。 呢個世界上有嘢叫 Facebook 啊，姑。 嗱，我喺遮打道附近。 阿叔佢應該唔係睇 Facebook 嘅咯，唔係佢真係係現場目擊咁樣匯報俾我哋聽嘅。但你真係邊張？ 唔好講啦， 好咯。哦，你搭緊直升機 即係所以咧，因為即係其實早一兩個月咧，其實好多講開時事嘅人都會問一樣嘢：喂，究竟戴耀廷嗰三隻嘢究竟係你真定禮假啊？又或者你覺得如果真係佔中嘅時候，你覺得有幾多人？唔知係索羅邊定係邊個咧？同我講係5,000咁嘅啫，即係甚至乎係搞唔成。即係而係我好早已經同嗰條契弟講，我話最少都有2,000-3,000。好簡單一樣嘢，你有300個學生衝出去，我就唔知你啲社民連同人力究竟做啲乜嘢嘢，一定夾上艇啊！我唯一一樣嘢預計得到咧，我啱嘅咧就係熱血公民會潛水。 嗯， 你中啦， 有幾難估先？ 好難， 我預計到長毛 同英格蘭出局一樣咁易估。 咁系，琴日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好坦白讲， 巴西谂住赢啊，法国 系 又讲波， 唔好意思，威文， 即系琴日好即系点嘅，又唔系可惜咁，阿长毛真系支持唔到我哋啦，因为我好明白，即系如果现场阿长毛喺度嘅话咧，成件事系 epic 好多噶， 系啊， 可 真系， 系即系嗰气魄系， 你就谂起佢， 即系煲住支烟，嗰啲死人长发一揈一揈。你是支持緊自己系咪？咁样嗰啲咧， 我又觉得两睇喎。如果佢琴日喺度咧，有好多佢嘅 supporter 咧，未必一定会行出嚟。 哦，唔系， 我觉得未必，因为琴日，因为佢仲喺坐， 因为佢喺度先讲，唔使讲啦， 系咪？ 哦， 唔系，同埋咧，即系两个方面咁睇啦，我会。 唔系，同埋第二样嘢，我觉得琴日咪证实咗一样嘢咯，即系 咩啊？ 呢个社会就冇话冇边个唔得嘅，咁长毛。坐緊監咁，你咪可以做多啲咯，做多啲咁咪即系唔使咁辛苦咯，系咪？即系好多人就系话，即系一喺网上面咧，有啲讲法好反感，即系话，哎，如果人哋冲，如果人哋带头冲，我一定冲嘅。人哋带头冲唔使你冲啦。 你讲白啲，嗰个叶正顺，我哋冚唪唥对晒名 嘅，真系唔系就系佢噶，好多人都系咁讲，即系人哋冲咗就唔使你冲啦，系咪？你自己都行出嚟噶嘛？呢啲嘢唔系话即系叫你踢世界杯咁遥不可及噶嘛？真系噶，你搭车落金钟咁就做到噶啦，系咪？点解你唔做咧？你要指意人哋帮你做咧，系咪？ 唔系呢个呢一样嘢嘅逻辑咧，就系话，屌你呢班一个二个唔攞买六合彩啦！你买咗我点样中个头奖啊？你买嚟买去边有咁多宝啫？你又话你中，下次你买系你中，咁我咁多宝一日未碌到一亿，我就唔会中嘅。咁你个个买紧晒咁多宝，咁我买咩咧？ 系我咁多未碌到一亿咧，我就唔买。 即系我唔明白呢逻辑。如果你真系。即系作为自己觉得系自己激进派，你觉得自己咁卵巴闭，咁卵多子孙啊，咁多热血公民，咁多热血战士， 又你呢个 揾一个出嚟吓、啊，应酬下我哋啲人都好啊，唔好等我啲人食花生食咗蚊仔啊！ 又奇怪、啊，佢又话：哎呀，我哋唔中意俾民阵左交带领啊，骑劫啊！咁你又唔带个头，咁即系唔明咯，真系唔明咯。 唔系，我真系好想睇下佢哋自己带支旗冲去西环，俾人拉鸠晒。 唔会咯。 你死撚咗，再翻生，再死撚多次都未必会见到。 不过提一提大家，长毛礼拜六放出嚟。 咁有冇人接佢放学啊？ 接放 學有边个？ 点解放学？ 大把啦，系嘛？ 好多，佢都十分跑好多会去嘅。 个个攞个火盆嚟啦，系嘛？ 咁你攞几个火盆先噶？ 我攞碌柚叶，我唔去嘅，我唔去。 嗱，咁即系今集大概去到咁多啦。咁 都未讲。 咩啊？ 歐樂軒俾人哋冇飯食嗰啲講出嚟， 讲咗啦， 第一节讲 你快啲啦，诶得啦，你去主场啊，主场有访问啊， 主场 啊系咩？ 你唔使咁踢自己嘅，欧生，我啲好敏感噶，我啲好敏感噶。不过即系既然你琴日系真系付出咗，你系咁踢自己，我都觉得合理。阿派教下，下次轮到你咯，咁啊。 下次轮到仲有多留俾人拉 啊！即系试一下嘛， 你咪会保释我啊？ 你搵翻 Johnny 去保释你咯。 我应该通常都系俾人拉埋啦。 我俾人拉得佢更加俾人拉啦。 如果你系咁揿住，应该 suppose 都俾人抬 咗。系咯，我哋就系翘住手喺嗰度。 咁你两个几烟韧噶噃？ 唔好讲，五百几人噶都。 几多人？ 即系咧，好坦白讲啊，最后一句。如果所謂叫戴耀廷所帶領嘅佔中真係佢宣布係啟動呢一樣嘢嘅話呢，我肯定出嚟嘅人係會比今日多好撚多，甚至乎多十倍二十倍我都覺得唔奇。咁如果到時大家要俾人告，大家要坐監，要攞隻印住 HK 嘅朗口中嘅話呢，預返六隻俾我呢度咁多個人。下禮拜再見，拜拜。